网红摄影方式在新西兰如何拍得更好。 哎呦天哪，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就致力于怎么研究出来那种网红的照片。 哦， 对，就是你拿什么角度，然后怎么拍怎么 P， 然后加什么滤镜才能出那种看上去哎这是网红吧。 小皮，为什么今天以网红摄影方式为新西兰的主题？是拍过还是怎么样？ 是因为拍过。 哦， 12月份的时候我走了一趟以摄影为主题的摄影之旅，南岛的， 厉害了。 然后呢？ 是景色的网红还是人的网红？ 就是景点网红。 景点网红。 其实，在新西兰南岛呢，有很多那个网红的一些景点，就是在网上特别热闹。 嗯，没错。 就很多搞摄影的去了那儿，肯定要去打卡的。所以我们也去打了一个卡。然后至于这个详细的感受，我觉得今天跟大家讲一讲。 好呀。 见到真正的网红之后，然后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厉害不厉害？ 厉害不厉害？真正的网红，哎呦我的天哪！ 哎，说 非常高大， 非常的香，高大哈， 对， 内增高。然后呢？ 哎， 非常的向往新西兰南皇后镇，是吧？南边哈， 南岛 到底有多少网红打卡的地方？摄影的目的地？十分钟资讯之后，要听听我们宗小皮先生精彩的分享。 好的，让小皮先休息一会儿。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哎呀，这个每年315啊，有个组织就很忙碌 啊， 消费者协会。 哎呀，消费者协会， 对不对？ 对， 还没到315呢，他就提醒大家了，干嘛呢？ 这个提醒大家哈，春节预订酒店有技巧， 怎么的呢？ 预付卡消费需要谨慎。 好多人都预付卡，我预付。 对啊，就有的他就要求说，那这个 先预付一下， 得提前支付一下， 占个坑是吧？ 是的，春节临近，出行热潮将至，是已经至啊。对，那消费者协会呢，日前发布了消费警示。 哎呦， 警示中又来了。 哎呀， 提醒消费者， 猛回头。 你行了，你别扭着大脖筋啊。 对， 提醒消费者，春节期间预订酒店应该查看其证件是否齐全，谨慎选择酒店住宿的预付卡消费。遇到消费纠纷时，应保存证据，及时维权。 我们有这个意识才行哈。 对， 消息还提醒说，预订酒店时应注意查看其营业执照等相关的资质，选择证照齐全、市场信誉度高、经营状况好的酒店进行消费。我们得花钱，都要花在点上吧。 是的。 提前咨询发票开具、住宿条件、提供服务等情况，了解确认之后了，我们再点去预定件哈，以便入住时权益得到有效的保障。 是的，据介绍呢，近年来有一些预付卡消费当中哈，出现了发卡商家收款后人去楼空，哎，你这不卷钱跑了吗？你这也太不地道了，你怎么能这样呢？你 是是是， 经营者变更后拒绝持卡人继续消费，哦，对不起，这是之前那个人收的，我不管。发生服务纠纷拒绝退卡或者退费，商家单方设定霸王条款等等问题， 这与消费者来说是没地方说理去了，对吧？ 那你没地方说理，那 太难受了。 那消费者不就是被坑了吗？ 因此，消费者应该慎重选择酒店预付卡这个消费情况哈，需要确需办理的时候得注意潜在的风险。预付前详细了解其预付卡使用的范围、有效期限、服务项目、优惠幅度、退款条件等内容。办卡的时候应签订合理的书面合同，书面的哈，得逐字逐句，要不找行内人一起去签去哈。要理性充值，尽量避免一次性预付大笔的金额。你付50。 你50大笔金额，你 去开玩笑。 我把账面上所有的款都刷了啊， 一共300。 对。再者是这样的，办卡后呢，应该关注自身的权益，就大家别这个嫌麻烦，哎呀，算了，那付了钱就行了，万事大吉。 是， 注意啊，留存合同、付款收据、发票、交易记录和酒店宣传资料等等，这些都是证据，必要的时候。 好的。 定期核对消费记录和金额，以防卡内余额不明缺失。办卡后还应关注商家经营的状况，避免长时间不消费。 是的，希望大家了解这些之后呢，哈， 对， 一旦还出现问题了， 还出现怎么办？ 拨打12315或向相关部门投诉，严重者110。 对，110，那必须的。喂，110。 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啊。 对， 第二条来关注一下哈。这个第二条是西藏的一个事儿哈。 对， 西藏实行了一个特殊的优惠力，推动了冬季的西藏。好多说着西藏啊，冬天去能看到什么呢？我们跟各位了解一下哈。记者从西藏自治区东游西藏共享地球第三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了进一步促进西藏旅游业的发展，大力实施全域全时旅游发展战略，西藏将于2018年2月1号至4月30号挺长的区间对进藏的旅行者实行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其中就包括布达拉宫等全区 A 级旅游景区免费开放。 哎，这个是真的不错啊。据介绍呢，东游西藏这个特殊优惠政策涵盖了七个方面。 七个呢？ 具体包括什么呢？全区 A 级旅游景区免费对所有旅游者开放。 是。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分别由自治区、地市和县区予以补贴。全区三星级以上的旅游星级饭店房价呢，是按照不高于去年同期优惠价格的50%去执行的。那旅游车辆价格按照不高于旅游旺季的50%执行。 是。 进藏航班经济舱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再给予旅游者不同比例的包价票价优惠。然后呢，对包机专列形式组织旅游者进藏的企业，按照这个准按标准是予以奖励的。 奖励一下。 那在保证拉萨至林芝、昌都、阿里航班数量不减少的情况下，拉萨至阿里每天会新增一趟航班，并且对拉萨至阿里往返的所有航班和拉萨到林芝、昌都往返的新增航班，在市场价格基础上给予下浮往下这个调30%的票价优惠，下降部分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给予补贴。 反正优惠力度是大大的好， 这个优惠力度真的很大了啊！ 冬天去游西藏吧哈。目前呢，西藏航空21号起执行票价优惠。其他入藏航空公司航班的票价优惠办法也正在相互的协调推进当中。届时应该在官网予以发布哈。冬天去西藏感受雪山的纯真吧。 是的，来第三条。 我跟你讲，大森林啊。 哎呀，我跟你说，我就特别喜欢森林。哎，那大氧吧。 对。 如果要是把你置身在那一片绿海当中，哇，全都是高高的啊，各种树，是不是啊？你说你得对银石啊。 大雪 呀，轻松。你这大雪，我是来赏森林的。你说大雪是什么意思？ 我不是说为那个北京的所有的那个人民群众祈求一场雪的到来吗？ 啊，是，还真是。 听说最近诊所那边说的下，没下。 你诊所是在哪儿？ 牙 郊吧？知道了，地租便宜啊。 我国森林旅游年产值，哎，道破万亿元。 哎呀妈呀，万亿元，我都这数不清后面有几个零。 一说大森林，我就想到大兴安岭。 我也是，哎呦，就是那大兴安岭真太美了。 冰清玉鲜 啊，对，我们的冰清 开得好极了。 真的是啊， 棒棒。 好，我们来看，记者31日从国家林业局了解到，2017年全国森林旅游游客量达到了是13.9亿人次， 哎呦， 占国内旅游人数的28%， 哎呦， 创造社会综合产值11500亿元， 这就是万亿吗？ 我的天 哪， 成为中国林业的第三产业支柱。 其实好多朋友说，森林旅行到底包含一些什么呀？ 对啊，什么叫森林旅行？难道真的是把我放到大森林里去吸氧 吗？不是的， 不是。 除了吸食吸氧啊。它是指人们以森林、湿地、荒漠、野生动植物资源吟诗营了，以及外部的物质环境的依托，吟诗是之一， 不是指吟诗。 开展的观光游览、休闲度假、健身养生、文化教育以及相应的广场舞比赛等等那些。开玩笑啊，对， 哎， 就是你可以展开活动吧， 对，这是可以的，是吧？ 真是， 你也可以去挖菌呢， 身心的好好极了， 你也可以去野餐， 是是， 都是跟森林有关的。 对对对。 据国家林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近年来呢，这个森林旅游从国有林场多种经营活动向林业现代化建设转型成为亮点， 是 以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沙漠公园、沙漠这怎么哪有森林啊为代表的。 州嘛， 对，也有蕨类植物， 对对对， 是不是？ 对，是的， 是是的，我肤浅了，为代表的 各类。给你个氧棒。 各类森林旅游地数量从5年前的8000余处增加到了9000余处， 不容易啊 、嗯、其中森林公园年接待量超过100万人次，占全国年森林旅游游客量的70%，年森林旅游收入超过1亿元的森林公园数量超过了110家， 不少的数字哈。 不少 调查显示、嗯、森林旅游已经成为我国公众特别是呢城镇居民常态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 嗯， 咱说就在大兴安岭附近居住的朋友， 嗯， 遛弯不就在那儿呼吸吗、嗯、对不对？ 呼吸 最新鲜的空气。随着公众出游动机和森林旅游产品偏好的多样化， 嗯， 热衷山地运动森林养生的群体正在快速的壮大，其中冰雪旅游成为中国北方地区森林旅游发展重要的增长点。 还真是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对不对？ 对呀、啊，哎，真的是啊，这个冬天的大兴安岭还是很棒的。对，虽然这个可能树叶是不那么绿了，但是松树还是 高挺的还是在 的。 嗯，这个下一条就是今天最后一条哈。 对， 哎呀，再去香港厉害了， 香港 方便 厉害了啊、嗯！ 好好说一下。 香港高铁将直达内地14程， 太棒了，这个 太棒了，直接可以坐高铁了。 就听上这个信息，特别是振奋哈、 嗯。 我们现在觉得新闻播报资讯的时候，它不能平平。 对，你一定得强调重点，还要有娱乐性，还要让人易于理解。 是的， 嗯， 希望有关部门借鉴一下。广深港高铁的香港段长途车务安排日前火冒出炉。 哎呀，太棒了！到底怎么安排的？ 在通车的初期哈， 嗯、 香港每天最多会开出13对长途列车，直达内地14个城市。 太棒热！ 香港商界乐呵开的话，对这一安排表示欢迎，认为高铁的开通。嗯，将给香港带来无限的商机。 对啊，这样就不仅仅是有机场了，你又多了一种全新的交通方式。 棒的， 太棒了啊！香港的《东方日报》30日报道称，港府29日与中国铁路总公司签订了备忘录，双方呢都同意高铁香港段在开通初期的高峰期， 嗯 啊，每日开出114对短途列车来往西九龙、福田、深圳北、虎门及广州南 这些地方，厉害 这些地方老厉害了，算下啊。这个货物可以互通有无了啊！ 对对对，同时呢 啊，同时每日开出13对长途列车，直达北京、上海、昆明、桂林、贵阳，还有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杭州、南昌、福州、厦门及汕头等14个内地城市。 哎、好棒，好棒、啊！ 对，那香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说了，说日后呢可能会增加长途列车直达城市数目和对开列车的班次。他表示说，以50年营运期计算的话，相信高铁香港段不会亏本，有钱赚，那必须是有钱赚。 老铁，你保守了吧？ 啊，对，老铁，你真的是保守了。 刚刚看到的石家庄， 啊、 河北离咱们近吧？ 近， 北京直接就走了。 是啊， 南方居多，嗯、北方也有。 是的，现在目前呢、 哎、 还没有开通这个往西南、 嗯， 还有这个西北以及东北地区。如果要是全线开通了之后，那真的是全方位铺开了。 是啊，嗯、你看这个香港的日报30号发表社评论说、嗯，现在内地和香港中产人士喜欢周末出游， 对， 港人喜欢去东南亚。日本或台湾、 嗯、 高铁可以呢带给港人更多的方便选择。 是的， 其实互通呢也会有更多内地的朋友到香港过周末啊。 嗯， 此外呢，高铁为香港旅游及消费行业开拓内地银发市场带来无限的机遇、 嗯、 两地来往频繁，将出现由量变到质变的新面孔。 很不错啊，掌声鼓励鼓励啊， 再去咱们就去感受感受， 是啊， 拍个视频的什么的看一看。 对，我们也坐一趟高铁， 真的是好极了、嗯。时间过得很快，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宗小皮先生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会是谁呢？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再见，再豆豆。这次 啊，怎么的怎么的？ 这样、 啊、 我想开个场 啊，你开，给你。 掌声欢迎澳大利亚乐队 A B C D 登场。哎，怎么 A B？ 哪有 B 呀、啊？那不 A C D C 吗？ A D D C 呀、啊， 嗯，是、啊、没有 B 啊。 哎呀，好、哎、嘞，好、嗯、嘞，这个 A C D C 啊，周托，你要别这样，你吓着我们了。 对，还 A B C D， 来，明天我来组一个 A B C D 组合。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非常好的朋友、嗯、宋小平先生，欢迎欢迎 欢 迎欢迎啊！ 啊，各位好，各位好。 今天我们要去新西兰， 嗯， 带着我们相机。 对， 拍那些打卡的地方， 网红景点。 对，那个宗小斌先生平常爱好摄影吗、嗯？先问一下， 爱好摄影， 嗯， 有多爱好摄影？ 对， 我是佳能的那个手提摄影师，佳能的摄影师。 哦、天哪，他是摄影师？ 对。 真是的，这时候又不要写了。 其实这次去新西兰南岛，主要就是一个佳能的一个活动嘛，就作为他们的一个导师带着学员，然后有一个摄影团。 哎呀，你还带学员呢？ 对， 今天我们换一个身份啊，对，然后呢，这个不仅是我们主编的身份，也不仅是大威的身份，是以摄影师专业的视角来给我们解读。 我发现宗小皮全能的。嗯、 对。你是怎么做到的？请问你每天睡几个小时？来采访一下。 哎，这个摄影 睡觉。 嗯， 摄影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兴趣，然后成为摄影师呢？ 对啊， 其实摄影一直有兴趣，只不过是就是开始钻研啊，开始学习啊，可能也就近、 哦、 这几年吧。 真的是，因为他是主编， 啊、 他要审稿，要看每个照片的情绪， 对， 他有提高，得跟人家讲课上。 是啊。把这个电子版发我一份， 关键是出门的时候拍出好看的照片。 对对 对, 对，同行的时候或者你自己的审美的时候、嗯、留下这个东西，发表的时候都就需要这个东西。 我觉得你同行的时候如果有女生的话，对你的摄影技术训练特别高。 对，因为女生很挑剔， 要求很高的， 对， 很挑剔。 我跟你说，有好多就是那个男生啊、 嗯、 同行的，或者说那个路人甲帮你拍一张、嗯、哎，你就会觉得不行。然后吧，如果要是熟的朋友认识的，你就会说，哎，这个不行，你再给我拍一张。然后这个还不行，再给我拍一张。有的甚至能拍五六遍，甚至更多。 小皮，你去哪儿？小皮，哎， 对，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男女的视角不一样，所以女性的视角会帮助你更加的细化。 对的，我现在好多的后期的软件，你像瘦脸、磨皮、美白 那些 都会用，就是因为有时候满足这些投诉这个朋友的一些要求。 是的， 就是我想了解一下，咱们在分享新西兰网红景点之前， 嗯， 就是你对女孩，就是女生爱美的这个心思，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说实话， 你会烦吗？ 见到这个女生跟照片不一样 啊、 哦，真的是我们不一样，不一样。 你谁？ 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就只是看抖音的，里面一大堆我们不一样的。 啊、对呀、啊， 我昨天晚上还在看。 你会觉得有什么感觉？就是 我会很惊讶的，因为我看那个有一些视频的时候、 哦， 化妆前一个模样，然后化妆后就感觉就是另一个人。 啊、Before after。 对。 然后我觉得最让人惊讶的是，有一些男生化完了之后化成女生还特别美。 不就那个大叔吗、 啊？对对的，很惊艳哈。 真的是非常惊艳。 但是我们会聊。了解人对美的追求本身没有错误， 嗯， 要大概合适就好了。 对，我觉得这个美， 啊、 你得有一个范围， 有尺 度， 有尺度的。 你把自己 P 的失真了，到最后真是两个人，那到时候见真人那是面目全非。我也不是没见过网红， 两副面孔 啊、 两副面孔， 对吧？ 其实拍人是这样，拍景也是这样。 对对对， 很多人都说我们摄影师什么照片拍出来是骗子的骗， 啊、是 照片是吧？ 嗯， 就说哎，你拍的那么美的一地儿，然后我们去了之后特别失望，觉得啊哪儿美了？ 导航已经到了，为什么我还没 有 发现？ 但是有时候他其实有时候我跟大家解释的时候，我就说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摄影师一般是抓最美的那个时刻。你像为什么我们摄影师一般出去拍照的话， 起早贪黑。 如果要是摄影之旅的话，对，就像周准说的， 起早贪黑， 一般要赶日出，然后再等日落， 晚上拍星轨。 对，所以说你在他最美的时刻拍出来的这个景，它肯定是 一样 的 吗？ 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摄影师呢，就是大家想的就是这个，我反对有一些。一些摄影师啊，他修片修得太狠 啊！对， 我 刚要问这个问题，我一直是特别 反对这一点的。 嗯， 我觉得摄影师的片子后期是可以的，但是后期有一个准则，也有一个尺度。 哎， 就不应该把这个颜色修失真，不应该大范围的把它进行这种 调， 违反这种自然规律的这种。 对，有的它确实很美。现在那些修图软件真的是一键模式， 对，真的是 一键修图，给你加星空，给你加什么？我修完我都。惊了，就是明明是完全，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张照片。 我这次在新西兰的时候就碰到了，在一个网红的那个点嘛，景点嘛，我碰到了有一个就来自一个，我想想他哪儿的， 瑞典的好像是一个摄影师， 嗯、 好像是他在 Instagram 上还挺有名的， 是吧？ 粉丝还挺多的。嗯，当时我们也在拍那棵歪脖树，他也在拍。 歪脖树。 对，等会儿我就会 去。就那棵歪脖树。 等一会儿我就具体说到这个歪脖树了、嗯。然后呢，我拿出他把他的那个摄影作品给我展示了一下，嗯、我一看他的基本处理方法，后期就两种，一个加大饱和度，嗯、就是极其饱和，颜色极其艳丽。嗯，然后呢，就是加大那个对比度。我觉得像这种就是颜色已经达到失真了。当然我没有评价他， 对对对。 但是我一看他在那个 Instagram 上粉丝还很多，我就觉得好多人他可能不懂摄影专业的话， 没错， 只是被他的这个颜色啊、色彩啊 吸引忽悠。 但是其实这种摄影的后期，我觉得是不提倡的。 其实咱们马下面的好好说新西兰的 感悟 经典，咱们先说心理哈、啊，这跟作品是一样的。 嗯， 录音作品。唱歌作品、 哦、 最原始的干声， 嗯， 越不破坏越好， 对对， 录的越好越好，对不对？ 嗯、 就是一个道理， 你 拍那个原片。越好，光线越好，不破坏它。 其实这个大家也很好理解，就是每个摄影师他肯定都有不同的视角，他就跟做菜是一样的。 对对对， 有的人就觉得我要保证这个食材的原汁原味，有人就觉得不，我要加一些佐料，要在它的基础上让它炸开花。 是， 它是每个人不同的选择。但是我是觉得，其实国外也有很多摄影师，他是那种就是很纯真的，就拍人像都不修的那种。 嗯， 对。 对， 但是好像跟、嗯、就跟吃东西一样，大家都习惯了川菜的那种辣 啊、 哦，然后让你再吃一个这个食物本真的这个口味的时候，嗯、蔬菜本 就受不了 本身的口味，你就觉得特别清淡，受不了了。 哎，我是不是生病了？我的胃里没有感觉。 对，我也是。你让我现在我无法直面我的那个本尊，你知道吗？我都得加滤镜，不加滤镜人都看不了都。 夸张了，夸张了，没有、 嗯、 没有了、 嗯。 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不论是拍人拍景。每个摄影师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审美品质，是很好的， 对， 重要的， 对 不对？ 非常重要。 新西兰有那么多漂亮的景色，摄影师眼中到底哪个地方要打卡， 嗯， 拍得更漂亮，在我们把美丽的人帅哥美女们加进去最重要，这幅画面就完美了，是不 是？ 是的，哦，很重要的。 其实有时候拍景啊，我觉得不要人， 对 对， 也可以不需要人进去哈。 对， 到底下面呢，我们的聪小逼先生会加入怎样的滤镜，加入怎样的拍摄模式？ 都拍了哪些网红点儿？ 我们非常的期待哈。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大大， 马上回来。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八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零度，最低气温零下九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The ground, some days at the corner of my eye. Yeah, saw you weeping, saw you creeping, saw you sneaking in the shadows. Don't feel so strong. Saw you at the corner of my eye. Yeah. 时间来到了12:03:03，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要跟着，哎呀，又多了一个身份 啊，姓司， 签约的 啊，专业的 canon， 真的 canon， I can， 是，嗯， 欢迎邹小皮先生，欢迎 啊，大家好，大家好， 嗯， 我们了解一些情绪，发表一些个人见解之后哈。开始走进美丽的新西兰了。 对，美丽的新西兰到底有哪些网红的景点呢？ 是怎么去拍摄，怎么去分享，看您了，您先怎么来，我们跟着您走啊。 可以啊，其实刚才周准说了，新西兰就是一个大山大水大景的一个地方。 嗯， 其实我自己给它定义，大农村就是一个。 哦， 大农村。 我们不是跟旅游局还有相关的联系吗？ 啊，刘星，你说谁吗？ 美丽的大农村。 我是 美丽的。美丽的。 说它是大农村，主要是指它田园风光特别美。 对， 其实是很美。 对对对。 尤其是牧场啊， 是啊， 包括它的星空那边拍摄特别漂亮。 这样的农村我愿意住，真的。 愿意。 我要好好的住一阵。 习惯了这种城市的喧嚣了，我觉得你去那边的时候，你会觉得啊，特别放松，特别惬意。对， 深吸一口气，大嚎一声啊！ 真的，真的， 这几年对这几年大家去新西兰特别热，可能也与那个《指环王》啊， 有 关系， 有 大 关 系， 很多人都是去那边，然后拍摄的时候都会找这个电影中的一些场景， 还原吧， 拍摄。 对 对，这次我们去这个新西兰南岛呢，其实我给大家推荐的有几个。必去的一些拍摄的一些美景啊，有几个。有首先呢，先说一个湖吧。 嗯， 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湖叫特卡波湖，大名鼎鼎，一说出来我们可能都知道。 对， 那个湖是以那个奶蓝色然后而著称的，特别 奶蓝色。 对，奶蓝色，你试想一下奶蓝色。 我想想啊，真的是 可以翻翻我的微博去看一眼。 好的，好的。 棕小皮就是你的微博名字， 对对， 棕小皮， 对，就是棕小皮。 那蓝色就奶和蓝相间的一种颜色吗？ 加了牛奶的蓝。 我之前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在新西兰打工，拿的是那个打工签证。 哦。 他发了一些这个在微博上发了一些照片的时候，我还以为这姐们是不是后期做的太过了吧？那颜色湖水的颜色怎么修成 那 个颜色？ 是八吗？是那个什么？ 不是不是，叫 CC 的形式日记，他现在就在新西兰。 哦。 然后我以为是他修片修的过了呢，然后等我去了这个湖边拍出照片之后，我一看，哇，原来这个湖的颜色就是那样的， 它就是那样 的，特别 的 美，特别美，那种蓝颜色，是你无法形容的那种特别吸引人的那种蓝色。 那有没有去？ 哎呀，没有加过滤镜。 对呀、啊， 没有加滤镜、我那照片没有修的。 问问这个怎么形成的？ 它因为是那个特卡波湖呢，它周围啊全是很多的是冰川， 哦、 这个冰川的这个 融水。 然后汇成了这个高山的这个堰塞 矿物质什么的， 所以说因为它这个水的这个纯净度非常的高，它在折射这个阳光的时候，它会呈现出那种非常非常像宝石一样的那种蓝色， 漂亮， 非常漂亮， 漂亮， 非常漂亮。 嗯， 然后那个特卡波湖呢，我们去的时候12月份，也是新西兰的这个鲁冰花盛开的时候，我 天 哪！我来之前我就猜到你肯定会唱这个， 真的，地上的，我的天！ 我之前我真是不知道。鲁冰花是长什么样的？后来之后，我到了那个特卡波湖的时候，其实你走那个6号公路的时候，马上到特卡波湖的时候，有一大片的那个鲁冰花的那个花田，在那儿，我觉得如果要是这个情侣去的话，带着婚纱，如果在里面拍婚纱，极其美，大片的鲁冰花，然后紫色的、粉色的、白色的， 还有粉 色 的，不是只有紫色的吗？ 杂的，它里面是杂的，全都有， 对， 特别漂亮。大家可以看看我拍的那些照片，你就知道那个鲁冰花是什么样子。 赶紧。去新浪微博搜宗小皮去啊！有什么私信联系啊？ 是天天死机啊！这还没找出来呢。 特卡波湖应该是属于新西兰南岛上最有名的一个湖了，因为它湖边还有一个网红景点，就是大名鼎鼎的牧羊人教堂。 哦，就是那个，对，我看过那个之前的那个照片， 因为很多明星跑到那儿去拍婚纱的，特别漂亮。并且那个地方是拍，就是网上很多人都这样说哈，那个地方是拍星空最美的地方， 牧羊人教堂。 大家在看那个新西兰星空的时候，在网上传播率最广的那个照片呢，就是这个牧羊人教堂。 大家赶紧看看去啊！ 说到这个网红教堂呢，我们就接着咱们上半场的话题， 好， 就说两句。 您来了是吧？有人 等你到了这个现场的时候，你会发觉哇，照片跟这个现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咚，还是 我之前的时候，我以为这个教堂会很宏伟的一个教堂，结果去了之后发觉 很孤独， 非常小， 非常 小，很小。 有人吗？那个里边？ 里边是有的，他们是他定期是开放的，有开放时间的，非常的小。然后这个教堂呢？ 妈呀！ 并且呢，它是在湖边嘛，湖边，然后很小，然后出乎我的意料，我当时我都没留意到它，我还在找，我说，哎，这个教堂在哪儿啊？哎，突然一看， 没留意 的，就在眼前， 哪儿的啊？就是你啊，你没看见我插了个十字架吗？ 没有人 再 承认 了，但是你现在你就相信了这个摄影师的拍摄技术，能够把这个教堂拍的那么 宏伟是吗？ 那么的美。其实这个教堂呢，它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本杰明，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建筑师设计的。他之所以出名呢，他其实是被日本的摄影爱好者给炒起来的，就是很多人在这边拍星空。大家知道这个新西兰，因为这个它作为南半球是拍星空最好的地方，像特卡波湖旁边的那个约翰山，它有一个天文台，那是排名世界第4的观星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并且南半球的这个星空呢，它能拍到与咱们在国内拍星空啊拍不到的一些星云，你像大麦哲伦星云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星啊，它可以有出现不同的这个星云。 那我是不是得拿那个专业软件对照一下大麦哲伦是哪个？ 可以的，有。 对，像摄影师一般我们都会有一个这个星图的这个软件 APP， 然后会对照 APP 会找。 不妨说出来。 对，不妨说出来这个 APP 叫什么？是要购买的是吧？ 我要翻找一找。 叫什么？ 这个 APP 挺多的，大家可以搜一下就行了。 好的，好的。 星空，搜一下星空就可以了。 搜星空 APP 啊，搜 是的，到时候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哎，其实我刚才一直没有问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牧羊人教堂、还有提卡波湖、还有约翰山，他们都是在一个地方吗？离得不远？ 对，就在特卡波湖。 特卡波湖 附近。 特卡波湖旁边就是约翰山，约翰山上面是有那个天文台。其实拍星空最好的地方，我建议大家。 家哈，去到那个天文台那个地方去拍。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说在网上流传的最多的是那个教堂，但是你实际到那儿拍摄的时候，你会发觉问题很多。拍星空最主要一个问题就没有光污染嘛。 对。 但是教堂旁边就是一停车场。所以说你经常我们在拍的时候，并且由于人特别的多，教堂很小很小，就特别小，有一小草坪。我当时印象特别深的时候，教堂是晚上十点是要关门的，就周边它会有一个锁链，然后不让你上到那个教堂周边的那个草坪上去的。我们当时把背包全放在那儿，他为了赶我们那个下去呢哈，突然之间喷水了，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喷的水。 为什么喷水？ 赶大家下去，就不要在那个草坪上，在那个教堂周围的那个草坪上，它有一些喷草坪的一些 水。 但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快关门的时候，他就开始喷水，这样你就赶紧没办法，你喷水的话，你所有的摄影器材都会被喷上水的呀，你就赶紧就下了那个草坪 了， 就下到底下去了。但是它旁边很多的停车场，停车场经常有晚上有车来车往，那个光污染就照得特别严重。 对， 经常你在那儿拍星轨的时候，可能正要曝光呢，突然来一大车，大灯一开化，全爆了你的照片， 是 全黑了。所以那边经常晚上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两晚上，有人打架的。有人打架，就因为这个 光的问题。 对，一个是这个选位置的问题，有人拿着手电筒，然后去找位置，因为太黑嘛，你看不到你放机位的那个地方。 这为什么没有？ 你一开手电筒的话，那人家别人正在拍照片呢， 他拍不了了。 他拍不了了，因为这个拍星空曝光时间，他最少拍要30秒钟差不多。 是， 所以就影响人家的拍摄。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呢，就是拍那个地方，因为有光，这些就是考虑到这个光污染的问题，大家索性交100这个新西兰币，然后到这个约翰山的天文台上，因为上天文台是受到限制，并且是要收费的。并且上天文台是不允许你那个车开大灯的，所以说上面是没有光污染的，并且在那个天文台上面可以整个俯瞰特卡波湖，特别好， 而且离星空更近呢。 对啊，星空拍出来的话，整个山川呀、冰川啊、星空啊，那个感觉很好。 白天可以上去吗？也可以。 那白天可以上去，白天上去是只交一个停车费用，好像是那个挺便宜的，是按照一个人是6新西兰元还是多少来？ 可以 ，一定要 上去 的，因为你只有站到上面看那个特卡波湖，你才会看到那个颜色特别的， 是吧？ 对。 那我们要是去这儿的话，从哪个城市过去比较近呢？ 像你去新西兰南岛，大多数都是自驾吧。像我们就是飞到基督城，从基督城 开车过去就可以了。 对，沿着1号公路走1号公路就可以过去了。 基督城也挺好，没带呀。 对。 但是基督城那边啊，新西兰的城市就很小啊，都非常的小。你去城市的话，也就是 逛逛就差不多了。 逛逛差不多了，购物买点东西。这是说的这个新西兰最有名的一个，就是特卡波 湖 旁边， 对， 一片湖泊的地方。 这些湖泊的旁边，你拍那个石头啊。还那个湖滩的那个岩石拍出来效果也非常好的。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刚才咱们提的那个歪脖树。 歪脖树，那歪脖树在哪儿呢？ 大家要是在搜的话，一定能搜到那个。它在 瓦纳卡 镇，非常小的一个小镇，瓦纳卡湖里。我之前看那个网上大家拍的那个照片的时候，特别的美，就是在湖水中间突然伸出一棵树来。 它不就是个歪脖树吗？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它那个树它不是在岸边的，它是在湖水里边的。就只有孤零零的一棵树， 他自己 啊，就他自己。 对， 所以说那个照片会非常的美。等我去了之后，发现哦，那个树它离岸边非常的近，只不过我们摄影师在取景的时候，取角度的时候，哎，取的那个角度特别的好，让你 原来是这样。我跟你说，这个吧，就摄影师也有迷惑人的这个功能哈。 哎，这个小皮说的这一点，我想到了一个打赏的功能。算了，不说了，节目上不让我说。 打赏的功能， 这反正就这个东西就是事实胜于雄辩。 对， 你看到的不一定是你眼见到的。 对，我觉得大家呢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因为网上的图片跟你现实看到的它是有一定区别的。这个歪脖树呢，这个我们叫它嘛， 对， 也要拍啊，因为去了嘛，肯定要打卡的嘛。 是，这还有导师呢，那边带着呢。 然后这个网红树呢，这个是被咱们中国人炒起来的。他其实是住在瓦纳卡的一个华裔，他是移民那边的。因为你想想那个歪脖树的整个的照片，大家在看的时候，你会发觉它很孤独，就一棵树孤零零的 在、嗯、这种孤独美学是属于咱们东方的这种美学。 哎呦， 外国人他要一般外国摄影师他不太理解这种孤独美学的，所以像我们这个就是那个 我们讲究留白、 嗯、对，咱们那个华人摄影师当时拍了这个时候拍了这个书放到网上之后，结果后来就火了，很多中国人去拍、嗯、后来就带着很多的这个外国摄影师到那儿的时候也会去打卡。 嗯， 所以说大家看我拍那个照片，我拍的时候正好是赶到我们都是在那儿等日落，因为日落拍那个歪脖树是最美的。 嗯， 日落的时候加上那个长时曝光的那个滤镜的时候，然后拍那个云彩被染上的那种红色啊、嗯、那个树孤零零的在里边拍出来特别的美， 好有内容、啊、 大家可以搜搜那张照片、嗯、真的特别棒。 哎、嗯、其实刚刚呢小皮就咱解释有化解了我刚刚那些疑问。 嗯，什么疑问？ 什么风景不好啊，跟现实不一样啊、哦、你创作呗，你自己想拍什么拍什么。 还有就是我觉得其实换一句话来说的话，其实你要去拍东西的话，你等待的是它最美的那一时刻。 对， 有可能你作为一个游客走马观花在那儿哎看看哇这树就这样，怎么跟照片一点不一样。但是如果要是你等到比如说像摄影师一样、哦、等到夕阳的那一瞬间、嗯、 对对对对， 可能就几秒的时间 改变一下 那个天空，可能也就一分钟两分钟、 嗯嗯、 然后那个彩霞出现的时候，你会顿时你瞬间就会被那个场景所打动， 真的是哇，有如圣光， 大自然神奇哈、 嗯、大自然很神奇。而且、嗯、就是作为游客或者说我们不专业的这些摄影者、 嗯、 那一去了啊挺美的随便拍一张、嗯、那你说你拍人像有的角度不同，他那个长腿还能拍短呢，他这个真的不一样。 对，像我们摄影师、嗯、像我们很早的时候下午计算好了时间、嗯、很早的时候就在那儿站机位了、 嗯、哎呀妈呀， 因为拍那个树的 时间呢都是云计算， 因为他那个湖边是一排的人啊、 嗯、 全是三脚架一排啊，大家都在抢拍那棵树最好的那个位置。 那你说这个 抢到那个位置之后，先把三脚架立在那儿，先把那个地儿，哎，我先站，哎，我先站在那地儿。 那如果没站上呢，怎么办呢？我在想 没站上的话，你就只能再找一个另一个角度呗，就蹭、嗯，或者说等人家拍完了， 拍完了 你再蹭一下呗。那 最佳的时机也过去了。 对对，所以说摄影呢，真是有时候像我们摄影拍照片的时候，真跟打仗一样。 对对对， 抢啊，是、嗯、尤其摄影师之间互相就要抢一些好的位置啊。 在创作之前，头脑风暴之前是个体力活、 啊、然后在最美的那一瞬间出现的时候、嗯、你其实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了，就等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真的是这样的。 嗯， 我觉得这次我还挺满意的，就是在那个最美的那一瞬、嗯、就是拍到了那个歪脖树特别特别美的那张照片。 太好了，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而且 很开心的，非常开心。 对，一定一定得有三脚架，不然的话你好不容易站上了，好不容易都哎准备好了高呼。 对对，其实对大家去新西兰的时候 对 还有一个地儿可以去的、 嗯， 皇后镇， 嗯，皇后镇， 皇后镇有一个拍摄非常经典的一个机位，就是大家跑到那个皇后镇的，那个叫鲍勃峰山顶。 包括 山顶它有一个这个缆车嘛、 嗯、 然后坐缆车上去，坐缆车的时候大家已经记得观察一下，人家那边坐缆车的时候经常把那个自行车挂在缆车外面，然后跟着缆车一起上去、嗯、还特别酷。 对， 到了那个山顶之后它有一个餐厅是大面积的那种落地窗，整个可以俯瞰这个皇后镇以及它旁边那个瓦卡替普湖的、 哎、 特别、 嗯、 然后大家拍这个呢可以也可以等到这个、 嗯、 这个太阳落山之后，等皇后镇这个华灯初上的时候 亮起来 了，对，你在拍那个皇后镇的同时把那个餐厅的一角、 嗯、 然后餐厅里面也亮了灯，它呈现的是一个橘黄色的这个颜色，底下的整个镇里边一亮了灯之后，然后湖呢又是拍出来是那种宝蓝色、 嗯、 那个、哎、那个位置非常的好，大家可以就拍的时候在皇后镇可以拍一下那个，嗯，非常漂亮。 小皮来一次难得的机会。 对， 我个人的拍摄经验有一个非常大的疑惑、 嗯、 你问 嗯， 不管是好的智能相机数码相机还是单反、 嗯、 还是 iPhone X、 嗯、 有一个问题，在拍光源的时候它有点在镜头当中出现、 嗯、 这个是无法避免的对吗？ 啊，你是对着阳光拍的时候会出现的这种 问题。有这个阳光肯定是有 的，所以说单反 还有强光也会有、 嗯、会有的， 是不是？ 对对， 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正冲着阳光的话，你像它会出现那种光耀光斑啊。 对， 你像你看那个单反相机，你看到它那个遮光罩了吗？它那个遮光罩有时候就是避免那个阳光直接进入那个镜头，然后出现 的 这种耀斑 外边那个部分哈。 啊，对对对，就镜头前面有一个遮光罩、 哦、 就是避免。但是有些人他还喜欢，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拍的时候逆光拍摄的时候他会喜欢出现那个光斑效果，有些镜头你有很多的拍摄方法，你比如说打小光圈、 哦、 然后把那个太阳可以 拍出发散型的那种效果也是很美的。 是是是， 对， 你看人专业， 这就是摄影技巧，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 跟你说，棒棒的， 我觉得吧，就是小皮说了，咱也拍不出来。 我觉得 但是啊，你得学习，是不是？ 多实践就好了，多实践， 多实践。首先你得有个相机。 对，咱们继续再给大家推荐几个， 遮一个光斑， 来， 遮一个， 对，遮一个。 还有去新西兰，你肯定要去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大原石沙滩。原石沙滩你看到过吗？就是有一个沙滩旁边呢，它的那个礁石啊。是圆的， 嗯， 特别的圆，看起来像是人工的，其实是天然形成的。 大圆 是就后来科学家研究嘛，它是其实是6500多万年前，然后形成的这种独特的这种地质现象。 哦， 所以说在原始那个地方拍摄，那肯定是要打卡的。不过我们那一次呢，赶得特别不巧，我们本来是要去拍日出的，因为它是属于 你这趟全都是拍照的旅行， 拍照我们所以特别的累，早上4点多就要爬起来，然后晚上呢要等日落，但是新西兰的日落特别的晚，它9点10点它才日落。 我的天哪，那 所以说我们要 这一天拉得很长啊，这战线。 对，拉得非常长，所以我们特别的困。然后那天拍那个原始沙滩的时候，还赶上了下雨，结果呢，就是没有拍到那个朝霞，只是拍到了那个云雾，那个原始沙滩呢，大家可以去，它是在那个摩拉基海滩上， 摩拉基 南岛的 摩拉基 海滩， 这个肯定要去的，因为你看到我那个微博的照片，你就知道，哇，它那个它有50多个那个岩石，全是特别圆，正圆的，就像皮球一样的那种圆， 健身球。 啊，就像健身球一样的那种圆。 哎呦我的天哪，躺上去， 特别酷 啊，我的腰。 颜色呢？ 整个形状、 颜色 是黑的， 黑色的， 颜色是黑色的。 真的是特别圆吗？ 特别圆，你看一眼， 怎么会那么圆？ 所以说特 有人打磨过吗？ 没有没有，是自然形成的，冲刷形成的， 海水啊什么的，哦， 真的 好神奇， 海水真的是。 这是一个拍照非常好的一个点。其实大家如果要是来到大原石这边的话，一般会住在有一个小镇，拍照也非常美，叫奥马鲁小镇。 奥马鲁 小镇很多人知道这个地方是 没有 ，非常小的一个镇子。它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小镇上保留了很多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些建筑。 漂亮！ 大家知道新西兰是属于英联邦国家吗？它是最早是英国的殖民者，英国移民特别多嘛。 对对对。 它在那个小镇上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些老建筑，那个小镇上很多。所以说大家要是去拍原石的时候，一般都会住宿在这个地方。住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拍一拍那个维多利亚。 那个门非常有特点。 建筑， 对，维多利亚就是非常华丽和繁复， 对。然后，但是呢，那个小镇呢，就有一点这不好嘛，新西兰嘛，一到晚上就是 没人了。 其实它对很早的时候店铺就关门了 啊，虽然9点钟， 大街上空落落的，就剩你 一个人， 真的是。但是那个地方拍照非常美，因为那个小镇的所有 没有人， 所有的门脸啊，所有的店铺的门脸全部那个颜色特别漂亮， 真的 特别漂亮。可以看，我有一条微博是专门发的这个的，特别鲜艳，拍照是非常好。 去找找，我得好好翻翻那个 中小皮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是的，一定要好好翻一翻啊， 看看， 对，这是叫奥马鲁小镇，对不对？ 对，奥马鲁小镇， 还有穆拉基海滩， 对，穆拉基大原石嘛， 对， 还有一处景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就是你从那个瓦纳卡去往那个皇后镇的路上，会经过非常有名的胸罩墙。 胸罩墙，胸罩墙是什么？ 胸罩墙，你看我发的视频，你就知道，对，它里面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女士的这个，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真的吗？ 是真的，是真的。 为什么呢？ 其实那个是什么呢？缘起于上世纪80年代啊，这个女权主义啊，刚刚开始兴起，是吧？是当时是有一个女性主义的一个团体在那儿搞了一活动，就是搞了像行为艺术上挂了几个胸罩，然后这个宣传这个女性的这个 自由 啊，自由 自由平等。嗯。 后来的那个政府呢，就想把他这个东西也破坏，结果呢引起了新西兰当地人的反感，所以索性好多人把自己的胸罩都拿去挂上了， 捐了。 慢慢的，现在就形成了很长的，差不多有100米吧，就是一排这个胸罩墙，然后里面密密麻麻的各种的这个， 哎，那我有一个 都要20-30年了， 我。啊，是吗？那 政府也会清理的，就是那些原来那个破烂的那些都会拿掉，然后随着又新的挂上去。 哦，是这样。那对我，那解决了我这个疑问。 疑问了，对对对。 然后我们当时的时候，旁边有一些中国的这个游客去了，一看，确实跟我们的不一样。 是我们不一样啊！是 这么的内容呢？ 对，这是芬迪诗的，不是，这是这个。 维多利亚的秘密。 你看就， 这个是在路边，大家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可能不留意就过去了。 啊、 但是呢，就是留一点，就你再去往皇后镇的路上，在你的路左手边、你就注意看，很多车停下来在那儿拍照了。 哦， 那就是。 但如果要是哟，那他停在你的左手边是吗？那我们也 是可以。你从马纳卡要往皇后镇走嘛、 哦？对对对。 这样的话是你的左手边， 开过去。等等，刚才好像错过什么？ 我来要 倒回去。 正好。片子都是我的， 想多了。 哎呀，人生就是这样哈、有一个好的摄影师，总是你的朋友。如果跟你一起出旅行做陪伴的话，我觉得是个特别高级的事儿哈。 是， 对，在 照了很多的照片 的。对，在新西兰，我觉得大家还要注意的有一个拍照的地方，就是草垛拍出来特别的美。 草垛， 对，它跟咱们的这个草垛不一样。新西兰那个草垛是整个是打了卷的，像一个非常漂亮圆圆的，特别大的。然后有时候你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他们的那个像拖拉机一样的自动的打包机，然后再割那个牧草。这割完了之后一会儿，就像母鸡下蛋一样，啪一个大圆草垛，然后就从后边出来了。啊、我还录了一个小视频，挺好玩的。 然后再配上音效， 草垛的底下那个屎壳郎，哎呦， 屎壳郎，哎，压死我了，这不是屎壳郎，终极梦想。我要打个这么大的卷儿。 时间的关系啊，跟小 B 先聊到这儿哈、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去看他拍的照片的话、去新浪微博搜索宗小皮就可以了。 是的，宗小皮。 是的，他 always online， 晚上不睡觉，表示。 对，24小时不睡觉，收片儿。 有什么疑问可以私信他，跟他一起问他问题哈。 好。 今天新西兰呢，我觉得南岛是特别漂亮的地方哈，这几个打卡的地方，如果你有兴趣，一定要有时间去看看哈。谢谢宗小皮先生。 谢谢小皮。 可以。 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明天。在你墙挺好的， 哎，你这想的都挺好的嘛啊！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刻。 梦想完美，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我等待想到了谁，红尘最微醺的深夜，我有无悔，可又是爱你的罪。 最远说声完美，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